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11月15号星期三啦， 嗨！今日咧，我哋又有游戏玩啦。六点半钟嘅时候，将会出现呢个嘅环节，就系奔波 back to back。 系啊，我哋两个又会搬阿小明出嚟。 系啊，小明真系俾我哋捽得好惨啊！ 可能佢好开心咧，你唔知啊。 佢嘅人生好丰富， 系每一个星期都有啲新嘅故事喺佢身上面发生啊。咁但系今日小明会经历啲咩？有啲咩歌啊？一啲广东歌啊、华语歌系会衬翻佢嘅故事咧，一阵间大家就听到。 六点半啊，就会有我同波城嘅 battle 啊 ，yeah 讲起呢个 battle 咧，我想讲一样嘢咧，入得几好。 系like a battle 咧， 我想讲咧，早排嗱，我哋曾经喺节目都有分享过嘅，就是、一套动漫咧，就系、是、同音乐有关，就系、是、呢个派对卡孔明。 系 就系讲啊呢个诸葛孔明就喺呢个古代三国时期穿越咗去现代，咁啊去成为一啲音乐人嘅经理人啊，去搞一下啲音乐节啊咁样噶嘛。 系 咁啊呢一套嘅卡通咧，唔系卡通呢套动画，对唔住，系我唔尊重呢套 嘅 呢套嘅动画咧。就香港最近亦都有播緊啦，咁呢 洗版啦、 啊。有一樣嘢就係、是、洗緊版㗎啦，都已經。同埋有一樣嘢就係、是、都其實好耐冇留意，我自己都就係、是、香港嘅一啲配音員呢都仲有為一啲動畫去配音啦。因為可能真係咁多年呢都睇慣咗，即係睇慣日文配音，跟住然後就算而家可能電視播也好，都係會特登扭翻去聽日文，好似即係原汁原味啲。咁可能串流平台更加唔使講啦，串流平台都係睇翻，即係你歐美動畫咪睇翻英文咯，即係日本嘅動畫咪睇翻日文咯，即係嗰個原汁原味嘅感覺會強啲。但係曾幾何時係自己細個咧，都會覺得。香港配音组呢是很劲的、即是例如有一些举例就是日式麵包王啊，冲锋21啊，即是很多很精警的对白你会听得很过瘾，因为真的是讲广东话你才会听得明白的嘛，有一些。咁啊讲到这件事就是呢套的派对卡孔明在香港也有一个粤语配音的版本，然后也都因为它是同音乐有关，所以有一个场口呢就是孔明要在这个台上面呢去跟一些 rapper 去 battle 的 rap battle， 是啦 rap battle 要 freestyle 这样。那我一样东西就他做得很有心，而现在网络上面应该都有很多朋友，即是热爱动漫的朋友都会留意到，就是这个粤语配音组呢特登将这个原版日文的 rap 呢他用广东话翻译了，用广东话去 rap 出来。咁而嗰个难度其实係非常之高嘅，即係当你睇完之后都会几佩服，因为第一你rap 牵涉嘅嘢实在太多啦，嗰、那个 flow 啦，即係嗰个 beat 嘅 flow 啦，然后啲句与句嘅押韵啦， 同埋最緊要就係佢裏頭嘅表達緊嘅一個意思通唔通順啦咁。咁你要做到呢三樣嘢嘅平衡係唔容易噶嘛？即係講真， 你句子嘅 phrasing 嘅長短 係 啊， 即係你專業嘅 rapper 做，咁當然係輕鬆啦。即係但係大家要考慮就係、是，配音組嘅朋友可能佢對 rap 嘅認識未必好深，然後佢要去翻譯呢一段由日文演變出嚟嘅 rap， 用廣東話 rap 出嚟，要傳神，要押韻，要 make sense， 幾咁難？但係又真係佢哋好有心咁樣做到呢件事。 因為嗰個好好好多層次噶嘛，首先你未計去到 rap 嘅演繹啊，你淨係喺個文本上面嘅翻譯。 係啊， 係啊，我都未有時間對照翻啦。咁但係有啲朋友又講話，哦，佢嗰個意思其實都好 follow 緊原本日文嘅嗰個意思去貼近翻嗰樣嘢。因為有陣時大家睇一啲廣東話配音，其實唔係淨係動漫噶，你睇一啲劇集都係咧，有陣時佢哋都會將一啲所謂嘅get 咧，去 fit 翻一啲同我哋自己譬如香港近啲嘅一啲意思咁样，因为有阵时都冇办法嘅，因为你睇戏都系啦，即系可能佢英文嗰个 get 佢系一啲嗰边地区性嘅，咁有一啲制作组可能佢哋嘅考量就系、是、啊，我想攞嗰个意思，但系 fit 翻香港嘅 context 咁样， 系 啊，咁又咁样去转噶嘛，咁但系嗰样嘢就系嗰、那个你又唔可以冇咗佢原本嗰阵。 那個意思 係你又不能夠改咗佢，但你又可以 fit 到本地嘅文化，所以淨係喺呢個文本上面呢一個嘅翻譯呢個功夫，其實已經係 難噶啦， 已經係好難。再加上要去頭先講啱啱演繹上面啦，係啊，即係你又要用一個 rap 嘅方式喎， 係即始終可能有啲嘅朋友就係會心諗就係、是。我配音噶啫，你而家要我 rap 埋咁样，但系又即系嗰份嘅敬业熬业就系咁咯，即系当我角色交到你手上，嗰、那个翻译员可能已经好好地帮你翻译咗呢个嘅文本，然后再由呢、這个嘅配音员去配翻呢一段出嚟，你可唔可以攞到个神髓咧？你个 beat 啱唔啱咧？唱出嚟会唔会好突兀咧？好似好唔系点解咁唔孔明嘅咧？咁。咁你又要用一个好孔明、好文绉绉、好似念诗嘅一个方式去 rap 咧，咁啊系几有趣嘅，即系你又同平时大家普遍去睇人哋 rap 又有些许嘅唔同，因为毕竟佢都仲系一个古人嚟噶嘛，诸葛亮咁。 即系你讲嘢嘅通，可能你都仲可以幻想得到有得参考一下 啦。啦， 但系古人去 rap 啊！都真系冇乜得參考， 系啦，即系 想象喺里边咯， 会有啲似变咗打油诗嘅感觉咯。如果演绎得唔好嘅时候，咁、但系即系当然，即系一个 rap 同一个打油诗当中系有少少嘅差距喺里面，咁系好要拿捏得好细微。咁我觉得啊，好劲嘅呢一样嘢就系个配音组为咗一个，其实讲真呢、這个场口几长嘅，讲紧两分钟到嘅一个场口。但系可能佢喺背后要花嘅时间就好多啦，即系你由译开始嗰个步骤，你谂下你斋译嗰段 rap， 你都我估啊，我估我当我识日文啦，好嘛？我当我识日文，我都可能要用两日先写得到出嚟啊！即系你仲要参考翻可能好多三国时代嘅一啲引经据典嘅一啲句子啦，即系佢系有放到落去啦，而唔系你求其用一啲。古语去作咗段嘢出嚟、你系即系有出处咁样揾翻出嚟，咁嗰下个难度已经花咗好长嘅时间，咁、然后到你个配音员，我唔系攞咗份稿行埋去就 rap 到啊，我都要即系又咁讲，歌手录歌啊都要录几个 session 啦、啊，系咪先？一个配音员佢去 rap 嘅时候，我深信佢要花嘅时间系更多。我翻中，我估佢净系录呢一 part 咧。我估佢可能仲长过录成集嘅时间啦，即系平时你录一集，你对啱稿，对啱个口型搞掂啦，行得啦。但系你要练习呢段 rap， 咁我谂嗰个时间会花长好多咯。 系，即系亦都好似系一个契机，俾大家又去留意翻本地一啲即系配音员咁啊。即系譬如头先讲嗰样嘢都真嘅，就系、是、有一啲声音系好熟悉、好亲切，你听到佢把声，你就会联想到一啲角色咁样。 譬如我總之今年年頭咁樣，南面刀俠張電影版咁，咁喺廣東話嘅配音就係佢哋真係揾翻嗰陣時嘅配 本嘅班底， 係啦，即係呢個又係好有心，好知道就係、是、哦呢一樣嘢，如果係可以揾得翻嘅話，係會大家都好期待，因為首先本身嗰個作品佢承載住嘅大家嗰個回憶啊嘛， 係啊， 咁你有翻嗰種熟悉嘅聲音， 回憶殺啊呢啲真係， 因為老實講廣東話同埋日文我都有睇嘅，我係中意廣東話嘅嗰、那個嗰、那個版本，係 傳神啲嘅， 當然，但係咧。个原因唔系因为我细个系睇广东话配音，我细个其实都系睇日文配音，因为嗰阵时我 你系嗰啲付费频道嘛， 系啦，反而免费电视台嗰阵时我冇乜得睇，我有睇过嘅，但系我追得最劲其实系 付费频道，因为有钱咯， 唔关事嘅，其实我估到你去紧呢度啊，我先谂住尝试洗走佢啦，洗你唔走添。系啊，但系嗰个传神啊，用起上嚟咧，我系喜欢广东话版嘅。其实 同埋咧，因为嗰种用字，即系打个譬如最近咧又可能唔知系咪啲大数据啦，睇完呢、這、一个派对卡孔明呢个短片喺网络疯传之后咧，今日又派多咗好多啲短片系配音俾我睇咧，咁就有人将呢一个悠游白书嘅粤语配音。咁嚟緊呢串流平台咪有真人版嘅悠游白书。咁呢佢就将原本动画嘅配音呢搬咗落去真人版条 trailer 嗰度。咁就睇下即係啱唔啱數啦咁。咁好劲嘅嗰个朋友仔剪接都好有心机搵返嗰啲场口嘅对白 fit 返落去呢。虽然一定唔完美㗎啦，因为你唔係跟住佢配㗎嘛。咁但係都成件事係好 make sense 嘅。嗰、那个亲切感就係在于呢佢哋嗰啲用字係好到位嘅，即系你系好广东话，好广东人讲完你就会明嗰啲。即系例如我有一个好经典就系高中意睇高达嘅朋友就会知噶啦。以前高达咧，就会有最元祖嗰代啊吓，咁啊会讲啲咩？个监视器香咗啊？咩叫监视器香咗？即系个监视器坏咗啊嘛！即系呢啲好，我哋平时日常广东话口语会用嘅用词，佢就会即系喺个配音组度就会运用。翻落去就 fit 翻嗰啲角色嘅性格，你会觉得哇，都几正，同睇日文版有两个唔同嘅感觉咯。 系，甚至乎你唔好话动画呢一种啊，你知唔知？我觉得咧，另外一个最难嘅配啊，或者撰稿要译咧，系综艺节目。综艺节目，因为大量碎嘴啊！你睇譬如喺电视台咧，你成日睇 Running Man， 你成日睇 Running Man， 因为佢本身佢出招，即系佢唔系一句对白一句对白噶嘛，佢系 佢要配埋嗰啲啊 he， 哇！ 即系简单啲嚟讲，你真人 show 你就系、是、即系周围都系啦，即系你讲嘢你系唔需要按章出牌，同埋你会搭住啊，或者几个人一齐讲嘢啊，好多咁样噶嘛，哇！我系觉得。即系好劲，即系你将佢变成，你净系由又系嗰句啦，由你去听咗原版，然后你去写嗰份稿开始啊，哇！嗰度咁乱，咁多嘢点做到咧？净系呢一样，我已经佩服啊，劲啊！ 同埋即系你嗱，动画都还好嘛，动画佢毕竟系一个虚构人物啊嘛，咁你点样去发挥都有一个空间喺度，但系你可能讲综艺节目。可能 Running Man 咁你真係有呢个人喺度，大家对呢个人有认知，佢嘅性格係咁，你个配音要 fit 埋佢个性格，你 fit 埋佢个人嘅性格，如果唔係大家会觉得吓佢都唔係咁嘅，哈哈都唔係咁嘅，即係会有一个咁嘅感觉㗎嘛。 好犀利啊，所以係respect 配音员啊撰稿员啊呢啲影视作品呢将广东话原汁原味摆入去，係啊大家都即係支持下留意下多啲啊。揀翻首啊，里面都有广东话 rap 嘅派台歌，唱嘅咧有 Paula， 而 rap 嘅 feature 嘅 Cold Boy 有呢一首甩身啊。 发觉越爱你越困，心思绪被磨练，对抗物理性和接骨都奋力一试，屈曲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就自辩，我要换气派，换脑筋，伸软滑的线，然后罚你多的箭。其实我有定义，我甩开你就能发现。I'm sorry， 需要道歉。迷惑完十四的眼线。 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狡辩，是我终于要散纸，撕去所有心事疤痕，挥去所有。自成一对，你选择女性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解释我不好再害怕代价失去，自己抹着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手机分开独自升级，冇再躲避同回忆 link up， 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酒精开始发作，身体不知不觉失重。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 Paula featuring Kota Boy 的 Less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到访观塘顺利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等陪同。李家超到达现场之后，有市民上前同他交流同合照，他之后在行人天桥上视察路面的交通运输情况。旅发局公布十月初步访港旅客数字有大约346万人次，其中东南亚市场方面，以菲律宾和泰国的旅客量回复较显著，相比2017和2018年同期已经恢复超过90%。旅发局表示，今年一至十月累计录得大约2680万访港旅客人次，已經超過旅發局今年一月預期。旅發局有信心在連串冬日節慶盛事帶動之下，全年旅客量可超過3000万人次。至於今年的香港冬日繽紛冬日巡禮，將會在今個月24日至到明年1月1日舉行，期間推出8場全新的冬日維港水煙火演出。今個月24日起，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海濱草坪設有聖誕小鎮，有高達20米的巨型聖誕樹，附近有聖誕小屋、小樹給市民參觀和拍照。警方西九龍總區今日起試行計劃，擴大軍裝警員日常巡邏範圍至到公共運輸系統，以防止罪案發生。有軍裝警員朝早在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登上一架九巴，向巴士車長講解之後，乘搭巴士到尖沙咀警署附近的車站落車，期間在巴士內留意有沒有可疑情況。以色列軍隊突襲加沙城希法醫院，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中方對以軍在加沙的軍事行動有什麼立場，中國有沒有直接辦法緩解加沙的人道危機。

分神，我见你寻晚半夜三点都未 offline 嘛，搞咩嚟啊？ 波成瞓唔着啊，真系瞓唔着啊！Midnight Serenade。 本身呢，失眠这个问题是很少很少发生在我身上的，不过有时自己不争气啦，临睡前就喝了一杯咖啡，结果一粒钟、两粒钟、三粒钟，碌来碌去都是睡着。 适居于边缘，与我进入这个不眠游戏。

下的 Lego， 一辈子虚伪或是懒得借口，说时间空就被时间带走，迁就不再感到后悔，谁又该口先走，有谁失败受罪，看见镜中倒影，练习更好的表情，别的妆发造型，追寻皮容多高级，追求着更好的工作或更高的成就，更崇高的地位，交更好的朋友，住更高的楼，却不再问对你是非，这欲望太贪婪，谁不想对自己善待，期待蓝色里口碰上青色里口，越过了又是第二季的失守，假装面 for no reason， 用条件取代青春，我想我不会再在出错太久不停留， something I hold it tight， 谁新的 better things 等你，你是假双眼睛少了点偏激，多了些坚定，我还是在练习，练习分离。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I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我不会忘记你的场景。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been chasing everyday better things。 结果一路瞓唔着，我琴晚喺个 playlist 当中打开咗呢只歌，不停 loop， 不停 loop， 带嚟有 Howzy Better Things， 尽量去令自己放松多啲啲啦，谂啲啲开心嗰啲嘅嘢啦，唔好再谂埋啲无无谓谓嘅嘢。 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决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喧哗过，谁有好彩废，怀念不羞愧，谁无亲身历伤过， 多深刻的你，我放弃放低，不收不归。 带嚟有 Cloud 云浩影，放下放不下，放低晒所有杂念，幻想下第二日起身，一个好靓嘅早上。 行之前，一年听了两首作品，包括有 Lolly Talk 二人限定故事，仲有 Helen 苏海伦《天使 99%》。 到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数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谁呀？ 就来用甜蜜内容刺激你耳朵，一下子就笠上。 暗交幻象， 想他他他他他他只可恨，你所有专属世界。FM 九十四点八，奔波搞笑点吗？轻松跟游闹中吗？收音吗 ？FM 九十四点八，奔波搞笑点吗？轻松跟游闹中吗？ 波成啊，其实好多嘢咧都 plan 唔到噶啦。 系啊，斌神你讲得好啱，因为甚至乎就算你 plan 咗都好啦，最后结果系咪预计当中又另一回事。 按着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世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

残酷默许他死去，我与和平依据要问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若懂爱，你那少年回忆里多风趣，每个梦境海出花蕊，笑笑在十三岁，天真得怕落泪。像泥沙堆堡垒里，泥水冲去，世界残酷或许赶不退，你已同情心去爱护谁？人人被爱彻底覆盖，谁怕讲将来再感慨？像摧毁所爱，人人在悔罪里默哀，谁想眼泪占用掉爱？但愿良善永存不改，可爱不必天国门开，我们才懂得深爱。 听过 JW 派来作品《十三岁的天堂》。 逐寸光线在我的躯壳蔓延，蔓延。逐秒等战，像那忧郁的泪腺，发现重新一呼一吸听见，意识里声线，当失足伤得透彻，自我不需见。从镜像发现坦率的质疑，人还远于前，不急于蜕变。我脆弱还是决不心的冒险，黑暗中跌碎过少不免，良善伴我对抗梦魇，总剧痛着到见人如此，人还远于前，不必怕错。 城市。心碎的我绝不枉眼前。 刚刚听过有 Winker 的《平凡的我重生》。 树林目光是会寂寥，大城没故事，没叫嚣。若年月飞快，意外扑于近前，有时如故作竟有闲时。路途没车票，会动摇，祈求没一次退意。要成就飘渺，我全行在光线，看运气那么罕见。定在缺少仍探索万变的永久，就放胆花一年光阴找我睿智，重拾二个月光变出更多诗意，找一个地址为发现我可以善变，千种思念里边受伤，就像将每一分秒解别清，人超出世界限制，出意料。由零学世事，十二倍改变，爱恨也变千丝百面，如命数。未来赚不了，会动摇，用余下英勇锻炼，莫脱险，用余下福气，创造无限蜕变。你为我变得惊叹不已，花一年光阴找我睿智，重拾二个月光变出更多诗意。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This is The Weeknd.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I'm Bruno Mars. And I'm Anderson Paak. And we're Silksonic.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This is Shawn Mendes. What's up, we are BTS. Hey, it's Halsey.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sh from 21 Pilots.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率领官员落区，先后视察学前儿童课余托管服务中心、探访社区保姆以及了解绿色集体运输情况。李家超又说，因为疫情原因而委派财政司司长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至于将来的情况亦都要视乎疫情，日后亦都会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推广香港。 立法會三讀通過修訂印花稅條例，以落實今年施政報告提出下調股票交易印花稅稅率至 0.1% 的措施。修訂條例將會在明日刊憲，後日起生效。多名立法會議員支持下調稅率，但是促請政府多管齊下激活股票市場。政府表示，加強股票市場競爭力不止短期措施，當局已經要求證監會和港交所制定中長期優化措施和諮詢市場意見。消委會測試15款中型硬身拉鏈式行李夾的耐用和化學安全程度，樣本售價由730至8200元不等。其中一項測試是模擬承重在路面連續行走，最貴的樣本行走不足60公里，拉杆手柄就斷裂。消委會亦發現有樣本的手環被驗出塑化劑超出歐盟上限45倍，可能妨礙兒童正常發育、損害男性生殖系統等，建議消費者使用行李箱之後要清潔雙手。另外，消委會今年頭十個月收到55宗有關行李夾的投訴，較去年同期的20宗上升超過1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聽朝氣温大約22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偏東風。聽日漸轉吹北風，風勢增強，氣温逐漸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約18度。展望隨後兩三日陽光充沛，非常乾燥，朝早清涼。星期五同六最低氣温16度左右，下週初至中期氣温逐漸回升。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較早時近住觀景台的意外清了場㗎啦，但是而家近住蒲崗村道，就是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蒲崗村道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㗎，所以一帶的車龍都仲係相當之擠塞㗎。龍尾是分別去到觀塘道近牛頭角下村、偉業街近上怡道、新清水灣道出去龍翔道的車龍。排到过了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清水湾道的车龙就去到德望学校。受到意外影响，太子道西去旺角大角咀方向相当之繁忙，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彩虹村、观塘绕道通去太子道东的支路都是相当挤塞，龙尾是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三四线的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启瑞的九龙湾入口，启瑞去尖沙咀方向都是需要间歇性封闭。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默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国剧830，迪丽热巴同大为主演，公诉 安妮同何陆源 正系计划以李国权做突破口，作为确认钱天心就系跨国犯罪集团主脑，并引渡回国嘅关键证人。究竟佢哋可唔可以捣破呢个跨境犯罪集团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嘅福祉，系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嘅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This is The Weeknd.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I'm Bruno Mars. And I'm Anderson Paak. And we're Silksonic.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This is Shawn Mendes. What's up, we are BTS. Hey, it's Halsey.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sh from 21 Pilots.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星期六黄昏6:00-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翻嚟啦，玩游戏啦， 奔波 back to back 啊， 紧张啊，今日我哋必须要决一生死啊！ 究竟啊，我哋会有啲咩歌拣出嚟？ 到底小明 小明发生咩事咧？其实我对方播咩歌都唔知噶， 未知，我到而家都未知， 你都未知啊？咁我更加唔会知啊！ 我而家我决定而家个玩法系咁啊，因为咧我唔想。即公平起见，我觉得次次得我开头呢个感觉太有备而来，同埋好似会带住成个方向走啊。 几好啊。 所以我决定事先唔諗。 喔、 哦。我决定我坐埋位嘅时候第一首礼首呢就 random 咁揀一隻。 是。 跟住然后就。 就嚟了啊。 就作一个古仔出嚟啦。 你咁公开讲你呢个做法。 我好公平啊，玩游戏好公平啊， 都系 系嘛， 唔紧要啊，你第一只啊谂冇所谓，后面你都谂唔到嘅，反正你要接我嗰只都谂唔到播咩噶啦，你都要听我出招你先知噶， 诶、 系咪？ 你俾我拖下啊嘛，好嚟啊嚟啊嚟啊 嚟啊嚟我哋 back to back。 Twinkle, twinkle, lucky star, tell me, baby, what you are. 小明今日瞓咗落床，时间系凌晨1:00啊。佢望住窗出边对面屋，好开心咁开紧 party。佢自己一个人瞓落床，准备瞓觉嘅时候，发现，咦，点解好似地震嘅？ 绵羊100,000只，我再数一次，仍然没睡意，形成坏主意，叫他临场去将我医，不要就像我的意思，童年夜夜亦要父母肯。 浮游大浪处荡尽樱花雨，全情是幻听，然而有几次直觉。 容祖儿的 Lucky Star， 小明觉得自己是不是因为太攰有幻觉，所以摇下摇下呢？但是躺在张床度应该不会地震啦，所以小明自己讲没事的，我发梦啫。 拜呀拜呀，夜幕垂下我梦游。拜呀拜呀，我女神带我走。拜呀拜呀，在病床上我白头到月台到露台到门口。拜拜呀，在上楼望向下楼。拜呀拜呀，我女神怕怕丑。拜呀拜呀，情幕还未到尽头，着浴袍着睡袍着神褛。尽尽熟的许个愿，明日能否喜欢我结实而幽暖。这蜜浸温泉是最完美的爱恋，如鲜花种满流花园，坐实气尖船沉醉神秘的疲倦，来骚扰这个后花园。拜拜呀，就像人类把地球。拜呀拜呀，食糖喝蜜糖吃月糕，想揭开前面的新发现，摇着红酒欣赏你正面和背面。着蜜浸温泉是最完美的爱恋，如鲜花种满后花园，沉醉神秘的气泉，来骚扰这个。 带你有野佬着物浸温泉。点知实际上原来小明真系发梦喎。喺呢个梦境入面，佢朦朦胧胧见到一个人，呢个人一路缠绕住佢，然后一路都唔肯走，一路都唔肯走，就好似而家呢一个音乐咁样样。小明觉得好奇怪啊，到底点解呢个人会喺我梦境出现嘅呢？呢一个人系一个佢唔认识，但系又觉得好似好熟悉嘅面孔。佢系一位女士嚟嘅，身上着住一条红色嘅裙，着住一对高踭鞋，然后留住深啡色嘅长头发，然后佢嘅嘴唇搽一个鲜红色嘅唇膏。 换衫试衫，佢觉得呢个人好熟，原来是小美嚟嘅。当佢以为小美其实是为咗自己去着靓之外，望真啲，原来唔系。听过 Twins 嘅女人味，原来唔止小美啊！就小美成班姐妹喺度开紧睡衣派对。 谁把几千套衬衫又压进我衣柜？重复的更替去拣无谓的仔细。边套紧边套夸，边套要很温，边套上眼不简单，才可担当你承诺。今晚今晚今晚应动弹，明明枯燥怎装作清？ 你没有演技。边个抢边个贪边个贪高赞，惊跌损太凄惨，宁愿心口配印花，一句一句一句没大话。明明知道本身有多好，谈情交际都不懂一世对骗局，人人问得体尺度不要再做，未再变透变透变透，未留黑布摆布。Don't you wanna strip down?回复人性，是非可比生命，不讲价值，谁还未清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don't you wanna trip down? Super Girl 睡衣排队，当小美同佢班姐妹换好晒衫准备开 party 嘅时候，小明跟住佢哋朦朦胧胧咁样行咗出房门口，然后佢哋问小明要唔要一起开 party 啊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始终已经有太多让步，黑白的动物别走退路，不会跳舞就不要跳舞，要扮演幸福就闭着眼夜空气气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满屋，疯狂胡闹疯狂庆祝，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whoa,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whoa,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whoa, whoa, whoa, whoa.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whoa. 你不服输，水电和房租，像饥渴人物，这泡沫般人生是那么辛苦。这头部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本性被驯服，过了一年进化却没有进步，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咪老虎麻雀蝙蝠都有骄傲都有大不如， Let's goYou're not hypnotized for oh. 人生难得糊涂，偶尔脱盔演出。 月天的派对动物小明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发紧梦定是在现实当中，只记得自己换了很多套睡衣和吃了很多披萨，玩到最开心的时候突然间